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为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12集。成绩发表的第二天，阳光温暖。东北冬天长，夏天也长，春秋呢稍纵即逝，捉不住。嫩树抽出新芽，一片生机勃勃，只是乍暖还寒，在生机中偶尔又有一丝反复，然而终究还是好天。这天发生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从今天起六班座位八排轮换，直到高考。有些家长对杨树果表达不满，自己子女分数不高便得永远坐在后面，不管看听都比别人更加辛苦，很不公平。杨树果没有办法，同意八排轮换，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坐在前排。杨树果在讲台上安排， 懂了，以后每周换座，大家向右后走，最后一排换到第一排这儿来，既换行也换列。 懂了懂了。 另外以后啊，不用再收拾东西，桌子椅子跟人走。 之前换座经常有人落下东西丢了没了的，引起同学间的纷争，还有人的书桌脏乱，有果皮纸屑，也叫接管的人不爽。沈西深呼吸， 以后目前桌子椅子就是由你负责，必须爱护保护，不能写写画画，要让老师发现就唯你们试问。 沈西再次深呼吸。夏九家打量着沈西，这周也不清楚怎么回事，沈西坐到个破凳子。正常来讲呢，凳子上半截与下半截之间该有六个螺丝，一边三个，将上半截和下半截牢牢贴合在一块。然而这个凳子两边各剩一个螺丝，没了四个。于是因为只有两个螺丝当支撑点，凳子坐面可以自由前后晃动，好像一个钟摆，人需要用腰背掌握自身平衡，让凳子板与地面平行，稍微放松就会仰到后面去，或者栽到前面去。这沈西必须带着这个破凳子过三个月。沈西自然不干了，一下课他就跑去前面讲台，血泪控诉那个凳子。 好，知道了，我跟年级组长讲，让他和学校采购说尽早弄来新的椅子，这几天先对付一下，学校桌椅必须统一，要向原厂下新订单。 OK 吧。 第二件事，全校轰动，20班一个学生近半年来一跃成为高三标杆学生榜样，差生希望的20班一个学生考了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分数。自从进入高三，那个学生每回大考前进100名，几次后竟从最后100变成最前100，所有班的老师都在把他当作励志的典型，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地说。尤其爱讲美人的语文老师是那个学生的班主任，更是我们班的李千元从不离口。 你们看我们20班的李千元，半年之内分数提高了好几百分，你们只要努力也有可能飞跃。 据说李千元家长的奖励物品从 iPhone 升级到 iPhone Plus， 再升级到 iPad， 再升级到 MacBook， 再升级到让大部分用千元机的同学们特别羡慕。结果这次他只考了300来分， 也不清楚过程如何，一个真相浮上水面，东窗事发。原来他无意中结识到了总给儿中印资料的印厂工人，于是他每回月考以前都请对方帮忙拍下卷子题目。他也挺聪明，每回多考五六十分也不多，一点一点进步，于是就变成了所谓的儿中奇迹。然而其实他还是原先那个他，真相一出，全校嘲笑，还得了个外号叫骗精，骗同学，骗老师，骗家长，骗一切，每个人都孜孜不倦谈着八卦，而李千元则在教室不敢出来。本来夏九家也没有觉得这事儿与自己有关系，直到有天微信上面有人请求加为好友，还说 不好意思啊，贸然发信，我是二十班李千元的好朋友，李千元被说是骗精，全校师生都在笑话。夏九家，我知道李千元他很崇拜你，所以就想尝试着问一下，你能不能安慰安慰，和李千元站在一起，如果有你的支持还有鼓励，他肯定能好受一些的。 说完还发来了一张微信 ID 名片，如果是一般人肯定无视装没看到，这种血雨腥风的人，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，离得越远越好，傻子才会掺和进去。可夏九家不是一般人呢，他真的加了李千元的微信，并且安慰一晚，与他一起分析他为什么会那么做，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。最后夏九家鼓励对方， 作弊骗人大错特错，但是未来还在你自己手上，不要过于在意那些风言风语，这是代价也是教训，但过了就过了，大家萍水相逢而已啊。你想考到高分，这点不是很好吗？自己努力学习，争取考上一本，加油。你如果遇到难题可以微信问我，也可以微信问沈西。 李千元十分感动，说他自己好受了许多，打算好好念书，夏九家便没有再理。当知道夏九家去安慰李千元后，安仲前后简直惊呆了。 哎，不是，你干嘛要跳进去啊？那李千元那个样子，万一贴出聊天记录，连你都有事儿。 夏九家只觉得，既然别人开口说他能让某人变好，那他就会答应，不管某人是好是坏，是不好是不坏，重点是他能让那个人变得好一些。他一向如此，不允许有任何自己认为不够光明磊落的地方。旁边沈西叹气，伸手揽住夏九家。 哎呀，懂啊懂啊。 嗯，没事。 李千元的事情没有后续，他并未贴出记录。奇怪的是，沈西那破凳子的事儿也没有后续。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沈西等了一个来月，六省十二市二模都结束了，他还是没有等到新的凳子。过来问题的同学都避免坐在那个位置，偶尔围着听的人多了就抽签，抽到坐的人就必须坐破凳子。沈西撑了一个来月的破凳子，每天十五个小时，时刻调节姿势，腰不能有一丁点的放松，否则就会失去平衡，觉得自己已经练得可以媲美拳王泰森了。又是一次询问未果后，沈西伸手拍拍夏九家的屁股， 懂。 嗯， 你沈哥现在腰部力量特别特别强劲。 说啥呢？ 那又怎样？难道还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？ 随着高考逐渐走近，班里气氛愈发紧张，每个同学都像是一张拉满的弓，随时准备放出利箭击中目标。除掉一些打算出国留学的人，六班同学里面有要去往美洲的，有要去往欧洲的，还有要去往大洋洲的。其中呢，一半一直以来都以 MIT Caltech 的名校作为目标，另外一半本来不想出国念书，只是希望逃掉高考而已。比如一个叫刘小莹的女孩子，据说哭着求着才让爸妈同意供她去加拿大。而在本来已经很焦虑的时候， CC 室又出现了个地震的留言， 留言说可能即将有大地震，理由是某周边城市最近一星期来有近百次小震，刚刚停止，好像是在酝酿一场大的灾难。何况某一座名山还出现了许多种类的蛇群，全都躁动不安。夏九家在网上查过，发现小震闹大震到这种说法有时对有时不对，讲不好。大家也没有非常担心， LL 省被认为是中国相对少震弱震的地方，一直以来比较安全，过去几年发生几次都是因为隔壁朝鲜在搞试验。虽然呢，在理论上东部也有中国大陆唯一的深震带，属于日本海深震带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